在伟大领导之金正日同志逝世五周年之际，青年学生16号在平壤的青年中央会馆举行了缅怀会，要永远走忠诚之路。缅怀会以说话、诗语合唱他的一生开始，表演者深情回顾了伟大的金正日同志以卓越的思想和领导，在祖国和革命、时代和历史面前建树不朽业绩的革命生涯。参加缅怀会的有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全永南、有关部门干部、青年同盟工作人员、被接见者、好友和青年学生。